开年巨献。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我始终没说 想加你附和，最后等你的人是我。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人会是我。 这大概是狗年我们在男左女右节目当中第一次听到这首陈奕迅的《从你的 全什么》。不能因为我姓陈就把歌手也改了名啊。 哎呀呀，那应该你自己说，林宥嘉的。 哎，来自林宥嘉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部电影当中的《全世界谁倾听你》。 对。22:0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9号周五晚上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阔别了一个月，我上一次来直播呢，我看了一下日期是2月9号，今天是3月9号，所以真的整整一个月了。 对，那还是今年的事儿了啊， 真的 就是去年的事儿了。 嗯哼， 这一晃呢，就已经到了3月9号哈，而且红人都到了1520红，哎，也不错的一个数字。 哎，真的还挺顺的。 对，很有爱的一个夜晚，甚至说在你不在期间，叶谦都成为二娃老父了啊。 真的，每个人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变化。 对啊，这一个月的时间真的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和经历。终于我们又聚在这里了，直播帖已经po了上去。每当陈默在直播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聊一个话题，我想旅行归来的人一定会有好多好多的感触，但是我们不会在这一期节目2个小时当中给它榨干啊。 对， 我们是应该就是在这个过完年之后哈，也上班了一大段时间之后，我们来聊一聊，其实在情绪的各种事情的碰撞之后，会不会有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活着真好。 嗯，我特别喜欢今天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人生啊，就是要不断的让自己知道好在哪儿，到底什么地方是值得自己仔细去体会的，又或者哪些东西是特别值得跟别人分享的。那我相信这样的瞬间一定是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能量的瞬间。 对，所以今天晚上呢，也希望大家就是在我们抛出这个话题的时候，你脑海当中立刻想到的哪一个画面哈，你就和我们来分享。 嗯， 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说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 是 对吧？但是呢，我们往往在小事上和自己较劲，对吗？然后或者说跟自己的工作上的一些小事儿啊，家里的一些小事儿啊，感情中的一些小事儿较劲，然后造成了情绪上的不愉快。 嗯， 当我们不愉快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他们的生命可能岌岌可危， 是 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享受，哪怕是吵架，哪怕是那些让你觉得不在乎的东西。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哪一个瞬间让你觉得活着真好。 对，虽然刚才说除了生死以外都是小事，但是我觉得在这些小事当中也一定会让你有特别难忘的或是特别感动的。今天就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样的话题吧。 是的，所以呢，第一首歌也是我们共同要送给陈默的《再遇见》。 哦， 又回来了。 一年的情节像大雨层层打击过的屋檐，还凌乱的房间像吉他用力刷错几个和弦，时间过了几年，我想我们都忘了彼此的脸，这叫永远，我没想过我们会再遇见，故事已经翻了几页，忽然之间你忽略了我，忽略的所有细节，当初的猜疑好奇爱恨痴情却已走远，忽然之间 现当初的我的疯狂，你的背叛像个笑脸，突然之间你经历的我经历的所有谎言，当初的我的退让，你的亏欠都不起眼，而你在离开我之后还停在原点，而我在离开你之后不断往前飞，转眼之间 遇见的时候已经是狗年了，虽然还是正月里哈，但是呢，时间已经拉我们到3月9号星期五的晚上了。 是，时间真的就是不停不停的往前走啊，它这种分秒必争的感觉，这种永不停息的模式，也让我们真的要学会珍惜，因为一旦过去的时间就再也不复来了。 对，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失去以后哈，又重新体会到一些东西的珍贵，还有就是活着真好， 是 因为。真的健康是一啊，如果没有健康，剩下其他的，不管你是钱财也好啊，地位也好啊，家庭也好，都是零。如果没有这个一的话，没有这个健康作为一个一的话，零都不存在了。 所以我们真的还是要让自己在一个健健康康的身体条件之下去享受这种生活的美好。当然每个人的生活的美好有特别多种哈，比如说现在如果我问你，在你脑子当中一下子跳出来的生活的美好是什么？ 我觉得真的，我每周回家和爸妈在一起吃饭，就是当我敲门进去，或者是他们已经为我留好门，我一进到家里看到妈妈在厨房里，然后爸爸在客厅里坐着，其实那一刻对我来说就是真的很稳定的 安稳的这种家庭团聚啊。 对对对，就是我其实是一个家庭观念挺重的人， 传统的女子。 我其实曾经回头想过，如果回头10岁哈，比如更年轻的时候，如果我有嫁到国外啊，或者什么嫁到，我觉得我应该不会。我虽然对爱可能是一个当年可以不顾一切的人，但我觉得我其实挺舍不得离开父母太远的。 你都没嫁到外地，你怎么嫁到国外？ 对啊，就想慢慢的，你开始知道其实你自己珍视的东西是什么了。 是， 对你而言呢？ 比如说我刚刚结束了一段旅行啊，然后旅行的开始就会让人觉得哇，生命好美妙。然后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去过的陌生的地方，无论是自己去或者是有朋友一起加入的行程，我觉得其实都是让你能够特别好的换一种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 对，这个既可以说是一种小确幸哈，也可以说是生命当中的一些突然间的小顿悟。因为其实无论你读了多少鸡汤啊，无论别人给你灌输过什么理论，最重要的是你在生活中的感受。 对， 而且 有句话当时在说，就是听过很多道理都过不好这一生。那当然啊，听过道理就能过好一生的话，还要努力做什么？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到底去做了些什么，或者尝试了些什么。这些事情可能比你听过的道理要更重要一些。 我觉得遇见蜜这位听友，首先要恭喜你啊，这个你的这一个感触真的代表了好多人。他说上个星期做完手术后，医生说是良性的时候，我觉得活着真好。一个月前我和他还在计划着我们的婚礼，此时此刻却只剩下我一个人。因为我的身体虽然是女生中很常见的乳腺纤维瘤，但是他的家庭介意了，他也犹豫了。从来没想过会因此失去我一直守护的感情。难过的时候我就会听这档节目，虽然失去了他，但是活着真好。 对啊，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对你来说听到良性这两个字的时候仍然是不幸中的万幸，这种万幸应该也是生命中的又一个好消息。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人生就会有很多对比，比如说在你自己在病床上的时候，你看到就是这周吧，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病床上他的女友都已经是患了很严重的病，然后这个男人呢还是向他求婚。 是， 对，就是人生怎么说呢，我不敢说我们都会可以在那一刻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至少在爱人遇到这样的生命攸关的时刻，无论如何不说结不结婚，暂时是不应该离开他的，不应该放开他的手的。 可能真的每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有自己的价值观，有自己的选择。那我觉得如果你在经历一段感情的过程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 对方有这样的选择，其实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对，早早发现了， 早早发现了你们的三观可能并不一致， 是。 然后在你年轻的时候，可以重新去选择这个世界上真正适合你的人，而不是当你出现了问题，可能会抛下你的这样的人。 对，这位叫做 Soul GDH 的朋友说，每当看到天超蓝，你笑得很温暖，就觉得活着真好。 嗯， 对啊，可能对于很多恋爱中的人，对方发来的可爱的图标啊，一句温暖的话语，甚至一句晚安，都会让你觉得这一天好充实。 对啊， 因为他你会觉得这一天真的过得是有存在感的。 嗯，来分享一首我在去旅行的路上，在飞机上一直在听的一首歌，真的非常非常喜欢改编过后的这个版本和它的歌词。这首歌叫做《来过我生命的你》。 看来旅行让你的音乐风格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啊。 梦一个幻境，让我可以看看你许久不见的你，问雨下多少，细笑颜开痕，千万情头一合都变成泪反流，用一生的爱抵押传说的不可能，哪怕永恒只是生死一场，你说 今夜江湖从此离。 愿陪你同生断肠崖，不愧天下。 来自张韶涵翻唱的歌曲 来过我生命的你，这首歌是严艺丹后来帮他改了的歌词，原唱应该叫做音频怪物，然后这首歌叫做点玉丝哈。 说实话真的已经是让很多人觉得挺不一样的一首歌， 对，真的挺不一样的，里面有戏曲的风格，有 rap， 然后有他非常深情的演绎。我是真的因为特别喜欢这首歌里边的两句歌词，一句叫做喜笑颜开恨渐晚，时关已提笔，就是很古风的感觉，但是又把人和人的那种不同境遇，然后不同际遇，还有在生命当中的不同时刻所遇不同的结局都说得非常非常的淋漓尽致。 对， 还有一句话叫做用一生的爱抵押传说的不可能，其实很多人就是这样，你看你笑了，说明哎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我今天在办公室里啊，就是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我就哼着一首歌、我哼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不是做这档节目，我怎么可能40多岁了还在唱一首爱情歌曲。 哦，是什么歌？ 就是梁静茹的一首《没有如果》嘛。 哦， 就是你会觉得这不该是一个这个年龄段常态我们理解中的女人哈会哼唱的歌，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其实大家真的是因为选择不同然后在过着不同的生活。 是的， 包括我们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每个人对于感触到活得真好那个画面也不太一样。这个叫做林夕东东的朋友说，摆脱了极品客户和同事的时候，我觉得活得真好啊。这点其实挺有道理，现在很多人都会特别推崇一点，就是我不会把我的时间浪费在我不会让我开心的人身上，对吗？不会花费时间去讨好一些我自己觉得在其中真的是浪费时间的事情。 是的， 就是跟谁开心呢就多和谁在一起啊，什么事情让你愉快呢就多做这件事情，而不是像曾经那样就是勉为其难。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我们也挑选出来了，120家这个任务在沉默在场的时候呢我一般不会担心哈。他的名字叫做小太阳 July。 小太阳 July， 虽然现在还是 March，但是我们选了 July 来做今天的红人。 是的，他说新学期第一天。 哦，今天开学。 是大学开学吗？ 不知道，因为我们脱离校园太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学。 我知道高中初中小学生早就开学了。 哦，那有可能是开学比较晚的同学吧。 那就拜托你来担当红人了。我们会在第20段当中也会提到你的名字。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今儿的话题哈，就是哪个瞬间让你觉得活着真好。 我觉得看到这一条也是蛮有感触的。柚子乔他说有一次突然晕倒，意识倒是很清醒，但就是睁不开眼睛。爸爸抱着我去了急救室，一直叫着我的名字，妈妈一直哭，我一直提醒自己一定要醒来，我还有太多的事儿没做，意外和明天你永远都不知道谁会先来，所以有的时候活着真好。 对呀，让我们更懂得珍惜，也不再去计较了，宽容的活着。第20段见， 一会儿见喽。Run all day in my mind.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Come and take my hand and feel so warm again. Fly to the moon and the sun, and let's go have some fun. It's 1, 2, 3. My love is plain to see. What I do for you, baby, do for me. Let me serenade. Let me serenade your soul.

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月影流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流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9号周五晚上的 NZNY 第20段，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沉默。我觉得生命特别美好，就因为就在刚刚休息的时候，韩丽帮我搞定了一件非常非常难搞定的事情，所以突然觉得生命好美好啊。 而且有时候就是朋友之间聊天，是你可能多问一句，或者是多多的关心一句哈，你可能就能帮对方解决一个他可能看上去很困难，但对你而言你已经早就遇到过， 对， 并且可以去解决他的办法了。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以前特别不愿意和朋友诉苦或是抱怨，今天呢当然也没有任何的诉苦和抱怨，只是平时的聊天当中他就发现他非常轻而易举的可以办到一件我需要很麻烦很麻烦才能解决都不一定能解决的问题，然后事情就在过去的3分钟之内被解决掉了。 不要这个膜拜我，主要可能就是生活里的用心吧，就有些事情可能我投入的比较多，然后在其中呢就会发现一些可以走捷径的地方，只能这么说了哈。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一些自己才知道的捷径，所以我们对彼此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朋友。 但是我真的觉得能给别人带去快乐，能够被别人需要，这是也是对我而言活着感觉很重要很快乐或者真好的一种体会的反应。 你刚才有没有一种特别被需要的感觉？ 我其实经常会有这种，我来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和叶谦在这周里也常常说我们俩年龄加起来都快100岁了然后昨儿也说了，我说下一个12年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继续主持男左女右，甚至5年还能不能继续男左女右也不一定。所以我就觉得能够在自己这个体力脑力还都跟得上的时候多做一期，就是多陪伴大家一期。然后我包括每个晚上来直播的时候也会跟小伙伴们说，我说那么多听众需要我呢然后带着这样的一种被需要的感觉来做节目，你会发现你的这种存在感是很幸福的。 是，其实比起你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了什么，其实有的时候真的那种被需要的感觉更让你享受。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其实它的核心观点就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给你带来幸福的并不是你所经历的这些事情，而是把这些经历之后的分享，其实分享的过程可能更让你觉得幸福。 还有就是被别人记得，就像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奥斯卡的那个动画片，我好喜欢的获奖了。对，然后他就是在讲其实真正的离开是记忆的消失。 是，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在记得你，可能你就真的从物理的化学的各种属性上面已经真的离开这个世界了。 对，所以呢有生之年哈，我们多做一些让别人和自己都感到愉悦的事情， 做一个可以让别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记得住可以放在心里的人。 开眼睛，却感觉不到天亮。东西吃一半，莫名其妙哭一场。我忍住不想，时间变得更漫长。别与你有关，否则又开始胡思乱想。其实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躲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输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叫大难。我日月全帮不上忙，以为会习惯，有你在才是习惯。你曾住在我心上，现在空了一个地方。原来爱情这么伤，比想象中还难。泪水总是不听话，幸福多起来不声不响。太多道理太牵强，道理全是一样，说的时候很简单，爱上后却真叫大乱。只想变得坚强，强到能够去 奇的歌曲。 对，原来爱情这么伤。 虽然爱情很伤，但是不要忘了亲情和友情还是会给予你很大的温暖，还有一些惊喜啊。人有时候真的是因为就是遇到了一件好的事情，他就会把一天中糟糕的很多事情都抵消了。 对，又或者人可能在某一天当中遇到了一件特别烦心的事，他就真的忽略了去享受这一天其他的所有美好。其实这两种状态呢，我觉得当然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是前者，就是能够让自己的心情不断被点亮。所以呢，当你吟唱着这首原来爱情这么伤的时候，也想一想人生当中可能会有其他很多美好，很多值得你去花时间去体会去经历的事情，也有可能只是你上一段的感情所遇非人，而真正对的那个人就在等着你变得更好的过程当中能够真正遇到他。 对，我其实跟叶谦在一起的时候聊到爱情呢，可能都会怎么说呢，都开始有家庭的那种稳定感，或者说不再喜欢那种一定要求一个什么对的人啊，或者说怎么样。 真的吗？你们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一个 状态了吗？我们现在聊天 都是育儿啊，甚至我老觉得 你没儿你怎么聊入这个话题呢？ 另外我想的就是，就算你遇到一个对的人，但是你是错的， 对， 你再怎么对他也影响不到你。 所以我特别赞同那句话，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自己还是错的，那个人其实对你来说他也不是对的人，因为他可能过于好了、所以其实你如果真的在心里心心念念一种样子，那我觉得你首先要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在对方出现的那一刻觉得，哦，我不差，我配得上他。 默默，我必须要跟你说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呢，当然自己越好，遇到那个对的人的时候，两个人比较势均力敌，但是无论你多好，你在另外一个你爱的人面前，你肯定会发现自己的情绪，可以说你好久没有知道的自己又蹦了出来，然后那个时候你该如何应对这个其实还是漏洞百出的自己，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应对漏洞百出的自己其实不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有一句话，其实它的大意是这样讲的，就是什么是真正的爱情，真正的爱情就是当对方看到了那个其实最糟一面的你、他仍然愿意留下陪你，因为他知道其实你有更好的一面，而为了那个更好的一面，他当然愿意全盘接受你，哪怕你现在是最糟的自己。 这是我们美化的恋人哈，但是如果遇不到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知道，两个都会漏洞百出的人，就看谁先把自己的那一个，可能是对于事态的转好更有帮助的那一块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 我觉得就是一个调整的过程。 其实真的人没有完美的， 对， 人也没有100%契合的。其实人和人之间讲究的是一种彼此的磨合，然后彼此在一定程度上的这种让步。 对， 这种让步其实未必是为了对方，其实反而是为了成就一段关系，或者甚至说是成就了自己。 对啊，你看我们的听友于默默是默默于多幸福，他说从大学就开始听男左女右，喜欢了默默，也喜欢了我的声音，谢谢。每次翻着谁是红人，听着大家的留言，从大学到工作结婚，每次真的都是默默的收听。今天呢却特意要留言，一个晚上一个人生病发烧，在天津的老公晚上下班买了高铁票赶回来北京照顾我，同时我发现我们有了宝宝，这一刻感觉活着真好，老公真好，生活真好你看其实女人要的就是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 就是 不是告诉我喝热水， 陪伴，就是安安稳稳的幸福。 对，既然法律哈赋予了我们在一起啊，彼此照料，彼此给予对方生命里最长久的陪伴，真的就是要看患难之时。 对啊， 老公真好这四个字我读的真的为你们高兴， 但也为自己心酸。 比方说当我遇见你，你那双温柔剔透的眼睛出现在我梦里，我的爱就像一片云在你的天空无处停，多渴望化成阵阵的小雨滋润你心中的土地。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不管结局会怎么样，至少想念的人是你，我不会把它当作游戏，因为我真心对你。总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选择题，我把情感自私的那一面隐藏在黑夜里，我的爱就像一片舟在你的心湖无处停，寻寻觅觅一个美丽的港湾，希望不再流浪飘荡。

为什么这么多张韶涵？你是有多喜欢？他确实是一个。 刚才这首歌其实并不是张韶涵，是很像他的声音，对不对？很像。 这是我常播的一首歌，哎， 笨的可以 啊，对，郭采洁， 对， 哦，我说错了，因为我常常在家里也老听这首歌，嗯， 上很像他的这个声线，真的是有， 到了晚上反应不过来了吧？但是很多朋友应该对这首歌还是很熟悉的哈，笨的可以，人其实老说傻人有傻福嘛，对吧？有时候不那么计较，稍微的笨一点，也许你还会有一些天赐的一些机遇和一些运气哈， 嗯。 听完这首歌呢，也看到了大家每个人所讲述的生活里活着真好的事情。利齿龙说，我有很多个瞬间，2011年别人高考我住院，后来就只能坐轮椅了，在家消沉了很久，家人面前呢就是装笑，后来我配了副这个巨重的这应该是行走工具哈，所以可以重新行走了。前年呢脚被辅具磨出了脚垫，而我因为没有痛，所以导致了没有痛觉，所以导致发现的时候呢已经感染，持续发烧，去年又感染了一次，导致旧病被勾了起来，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在医生帮助下稳定了，谢谢医生，我觉得活着真好。 嗯， 就往往是在真的好多病痛哈，在折磨自己的时候，你才知道生命的可贵，然后以前没有珍惜的后悔。 刚才在从吃完饭来直播间的路上，还有一个好朋友在给我打电话咨询他家里人身体的问题，嗯，自从我改行做了医疗行业之后，真的是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做一件事情可能平时造福了其他很多人，但是在关键时刻其实是能帮到周围很多朋友和他们的家人， 嗯， 所以其实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讲叫做认识一个医生朋友真幸福，因为你会觉得心里是有底的。 对，但是真的尽量不要去影响， 嗯， 和他们有在这方面的接触哈，因为一旦有接触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在着急啊，嗯，你家里遇到了一些事情。如梦白莲其实说出了很多人心底里的那个美好的，觉得活着真好的瞬间。过年在家一家人一起吃饭看春晚的时候，觉得活着真好。有什么比亲人健康、家人团聚、相亲相爱更温暖的事情呢？ 嗯， 确实。我们第30段见吧， 一会儿见喽。 我是否在梦中，脑袋有点空，手脚不想移动，世界一直转动，你离开以后我来什么时候， 下面请欣赏第5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春到最北方》，刘心圈作词，乌兰七夕阁作曲并演唱。 夏的花，秋的果，冬的珍藏，风的痛，雨的伤，雪的苍凉，有过泪，有过笑，更多盼望，那就是我的家，北方的北方。离开你我听见深情呼唤，走进你禁不住热泪流淌，雁南飞，雁北回，跟在这里，我的爱一直在守着这沧桑。碧海间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来稿请记北京市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歌唱北京了解详情。 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来了，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加盟热线400-678-6888，400-678-6888，400-678-6888， 腾讯旗下。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23:01:4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3月9号周五晚上第30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对，阔别一个月之后，在这里进行狗年第一期直播的陈默。 对，所以今天有特别多的话想要分享。 对，我们的红人也到了15201红，他的名字叫做小太阳 July。我们现在呢要去他家里做客，在微博的世界当中，他关注了126位人士。而他今年好年轻啊， 1997年 的21岁啊，实在是很年轻，还没有过生日。他的最新关注的人是这位熊猫频道的哈，我们再看看第一位关注的人是谁，带他走进了微博的世界呢？哦，他喜欢林志颖，梦想家林志颖啊，林俊杰啊，反正跟姓林的有关的他都喜欢。今天晚上呢就拜托你担当我们的红人了，然后我们大家呢再聊一个话题，就是生活中的哪一些瞬间让你觉得活着真好。就像我的朋友，他不管今天经历了什么糟糕的事情，但是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早晨打扮得非常的让自己觉得很漂亮很自信，走出家门啊，第一缕阳光进入到自己的眼睛里的时候，感觉到这个世界依然可以重新开始的时候，都会觉得无限的美好。这样的美好瞬间你攒得越多，你心里的正能量就会越来越多了。 是的，其实有的时候人过什么样的生活，还有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真的是特别特别看自己，看自己的想法。有一位朋友曾经问过我说喝不喝酒，我跟他讲说其实我不算特别能喝的，因为我的酒量特别不好，但是我真的没有喝醉过，因为酒精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让他去放松自己，但是不要让酒精去放纵自己，或者给自己一个太过放纵的理由。 对，我们可能都不是在这方面就是经常涉足的人哈，所以我今儿一个朋友跟我说，说韩丽你的酒量真的不行。哎，我就突然想，好像人生中没有几个人跟我这么说过，因为我没怎么喝过酒，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回忆他为什么会对我有这样的判断，我当时忘了哈，等我后来我就敢跟他说，我跟你从我们四个好朋友从晚上一直喝到第二天早晨， 然后你说我酒量不好，我哪喝过那么长时间的酒啊，对不对？就是，然后他说你还是酒量不行， 你其实是累醉的，熬鹰呢。 真的是从晚上6点钟喝到早晨6点钟， 大家 又聊天又喝 酒，闺蜜的聊天， 对对对。哎，我说这真是了。但人生中有过这样的夜晚，有过这样的朋友，可以让你放松下来，可以醉一下。 对。 我觉得也是相当相当有趣的。 几个老姐姐也真的是挺厉害的。 风吹草动，都有你存在其中，自然而然的轻松。一路到夏天的尾声，无所谓到过于激动，我们有笑容，我们曾心那些童话故事里的美好早消失变了。 都是个圈套，拥抱当作城堡，不想再其他热闹的大街，我无处可跑，是幸福太难寻找，还是你只是害怕就走掉。爱已变少，还在假装骄傲，让彼此继续煎熬，等孤单再赛跑，以为会一直坚守到老，这个祈祷却没有人听到。我像个玩笑，明知你想要逃，还在彼此消耗等待，就是想，但甘愿关在想念里头了，请别打扰。每天能聊的话题越来越少，我打我的简讯就打你的电脑，世界越来越小，无法思考，闭着眼睛往前跑，以为眼泪就会被蒸发掉。我像个玩笑，明知爱已变少，还在假装骄傲，让彼此继续煎熬， 萧亚轩， 对，来自萧亚轩的玩笑。 对，有的人声音就是特别的有辨识度哈， 嗯，是的。 即便这首歌你可能没听过，但是他的演唱的那种小特点哈，在这个听的时候还是能够捕捉得到的。 是， 嗯，听完这首歌呢，我们时间到了23:12。说实话哈，当你此时此刻想到，哇，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 嗯， 我还可以再听一会儿，哎呀，这个时候都觉得特别的美好。 对。 再加之哎，今天晚上可以再追会儿剧啊，如果说再比平时这个纵容自己一点吃点东西，哎，这个周末不错嘞， 人生还是很美好的哈。但是有些朋友就是会很矛盾，比如说他的愿望和他想要做的事情永远是怎么说呢，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比如说这位朋友叫我能减肥成功的，他说吃到好食物的时候感觉活着真好。 嗯，人家说了嘛，只要减肥的信念还在我心中，这件事情我就没有失败。 嗯， 请你继续加油。史迪奇0519说，跟好朋友们一起嘻嘻哈哈，把所有不开心抛到脑后的时候，就感觉活得真好，嗯，真幸福。比如说赶车的时候，赶地铁的时候，一打开车门，哎，刚好有空座，哎，坐上去了，刚才的劳顿啊一下子就缓解了，觉得活得真好，啊， 是。 另外就是到医院去做检查，发现虚惊一场， 哎，身体一切平安健康。 在这个世界上有两个词特别的让人喜欢，这两个词就是虚惊一场，嗯， 然后另外一个词就是失而复得 啊， 对吧？ 对， 往往在这两个词的这个拥有的瞬间，你都会觉得哇，活得真好。 是 我常常会觉得，我每当就是用到与这两个词相遇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看来我之前做的好事儿绝对是帮我了， 对， 就是积 德行善，觉得 积德了。对对对对，我常常会觉得发威了。显灵了、然后自己的这一刻化险为夷了。 有的时候人真的是这样，人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可能自己知道是不太好的事情的时候，在后面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会知道，哦，我可能真的是被惩罚了。但有的时候做了一些好事之后，如果事后也真的有一些特别开心的事情发生，你也会觉得哇，原来做好人真的还是有好报的。 对，就是你不要觉得有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不以善小而不为哈、大家的点滴的积累，还有就是人在做天在看啊， 对， 都是帮你在储存的。 千万不要太功利，我觉得不要抱着我做点什么事情就一定是为了换取一个什么样的回报这样的一个心态，不然我觉得你太计较也不会太幸福。 对，其实很多年轻人身上大概或许会被你的老的同事啊，或者是一些年长的人士说你浮躁啊，说你好像不是很踏实，你好像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这么说你。也许就是你在还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复杂的连带的一些其他东西的时候，你考虑的太多了。 对，其实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方式，但是你要相信你的人生当中也真的有一些保护者。我们经常说，可能我们身体上或者周围可能遭受了一些自己并不喜欢的这种创伤，但是你不知道，其实可能有一个人默默的已经帮你拦住了很多很多你没有经历的这些东西。 对，可爱可爱的叶小姐肯定是会员了，剖图了嘛。他说在你饿的时候就是只有吃的时候让我觉得活得真好，就是心想事成吧，也是让你觉得活着真好的一种体会哈，而且很强烈。被爱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得到夸奖，甚至出乎意料的好，去旅行的时候看到美景，而且自己的照片拍得很好，甚至你在朋友圈里读到了一些让你觉得很有用很受益的东西，这个时候都会觉得活着真好，我有这么厉害的朋友啊， 好棒。 梦在游荡去更远地方，天上的月的主伴之角，跟地上有个人 幸福大于痛苦，终有勇气挑战命运的诡异，有什么好犹豫？就是爱的一半清醒，一半恐惧，就是心里又想执迷，又想逃避，无法理清我自己，结局才沦为悲剧。我回想当初你眼中像火一样灼热，可以闪光现实中沉闷的苦涩，不顾一切，原来好快乐，灵魂挣脱了躯壳。回想当初你睡在来里做了选择，就爱上是命中最浪漫时刻，不敢独爱能克服颠簸，后来才会锁在夜里自责。 在心里的过客， 特别喜欢他哈。 嗯， 梁文音啊，郭靖啊，这都是伴随着男左女右从开播到现在，时不时就会在我们节目中出没的女生。 哦，他都已经这么久了。 嗯，看表情，嗯，真的很久了。只不过是可能有时候会歌曲发片量比较多， 嗯， 然后有一阵子就比较沉寂了。 对， 今天晚上再谈到这个，哪些瞬间让你觉得活着真好？其实。反过来说，就是哪些瞬间让你觉得我们常说的生无可恋， 嗯， 对吧？或者说常常会口头禅说好想死啊，就是也许是玩笑，也许是那一刻真的觉得痛不欲生哈。 嗯， 但是做这样的一个情绪的压跷跷板之后呢，你会发现活着 就这一辈子。 是每个人对活着的这种解释，或者在活着当中对他的重要的这种组成部分可能各不一样，但是我相信亲情、友情、爱情其实很多东西是共通的。 嗯， 浮世浮沉 Amber 他说呢，跟家人吃团圆饭的时候，和妈妈视频的时候，跟朋友一起旅行的时候，和自己独处的时候，很多时候都觉得生而为人很是庆幸，所以活着真好。 在这里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2015年版世界卫生统计报告中中国人均寿命的计算。其中呢，中国人口平均的寿命，男性是74岁，女性是77岁。按照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有一个数字的量化，真的看上去觉得心里面真的是揪了一下，因为它用电量来显示嘛。我们想很多朋友可能也看过， 嗯， 00后的话是以这个74和77作为标杆的话是58年后， 嗯， 90后呢是48年后， 嗯， 80后呢是38年后。 好，我觉得我们真的不应该再往下读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定义对很多人不公平。 对， 就是首先因为现在科技越来越发展， 对对对， 大家可以期待的人均寿命真的越来越长了。 是2015年版的。 对，而且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生命品质和生命长度的期望是不一致的。 嗯， 有些人可能更追求的是一个生命的长度，但是有些人可能更关注的其实是自己生命的宽度和广度。所以呢，我觉得越来越不用用同样一个维度来去衡量这个世界的得与失。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大家都是健健康康和幸福平安的。 对，我看到这个时候就真的心里面很揪心啊，尤其自己作为一个70后没有被念出来哈， 不忍听下去了。 然后但是你知道，默默有时候从另外一种意义上来说，你既然知道了余生还有这些年以后，你反而觉得我可能已经活了一大半了， 嗯， 那剩下的一大半我一定要活得更加精彩。 其实我觉得人生特别美妙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的余生有多久。 对， 就是如果每一个人生下来以后都有一个倒计时期，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嗯、 思考模式会跟今天有特别大的不同。其实每一个人的未来都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包括我们的生命还有多久、嗯、所以其实在这样的不可预知的情况之下，第一，可能我们也就在很多时候抛弃了对生死的思考。 是的， 当然这种抛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得，当然也带来了一些失。 嗯， 它可能让我们在有些时候没有那么珍惜，但它也在有一些特别的时刻让我们知道其实人生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机会。所以呢，得得失失我觉得加总在一起，它就构成了我们特别真实的人生状况。 是，总之人只有这一辈子哈、 嗯、 能够好好的在这一世里啊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 尽量的开开心心哈。因为我们会发现在正月里啊，在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听到太多就是希望你狗年旺旺，身体旺旺， 嗯，大旺之年， 对，给你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暗示，那个时候真的觉得能量满满的。 是， 可是跑着跑着就像我们说啊，这一年已经过去1/6了、 嗯、 就是这种数字的量化常常会让人心里面产生一种紧迫感。 是， 对吧，未完成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可能自己的努力还没有达到的一些东西，都会提醒着你哈、 嗯、 继续加油，继续好好的去做。这个大方向就是一个最重要的点，我觉得就是心情。 没错， 真的这人的心态和心情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其实人活在世上活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活的是一种感觉， 对， 这些物质不过是给你带来感觉的一些工具或者是物件而已。 对，你只有真正的，就哪怕说有的人觉得自己啊、可能这段时间身体不太舒服， 嗯， 但他很乐观，哎呀，过几天就好了， 对 吧？ 对 啊我吃药，我可以休息， 哎、嗯， 刚好可能是生命现在对我来说是给我减速的时候，对吗？ 好了，我们减速一下，我们第40段见喽。 OK， 一会儿见吧。 这个春天，1039俱乐部在新西兰独家包岛等你来。除了在斯利珀岛体验原住民生活，我们还约您参加童话小镇的金秋狂欢节，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咨询电话400-606-1039。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本市多云转晴，最低气温零下一度。双休日期间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升温较明显，但是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昼夜温差大，请根据自身情况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7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23:3229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友们，欢迎光临3月9号周五晚上第4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晚上好，我是男左陈默。 嗯，很多朋友都感慨第40段都到了，真快啊。 嗯， 我常常会感慨啊，节目都快11年了。对，现在已经是10年半了嘛。愿大家心里面所担心的事情哈，都是一个生命给你开的小玩笑，嗯，会有一个好结局吧。 嗯， 你打个招呼啊，这位听友说，现在吧，对我而言，就希望明天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告诉我，我不会离开。会的，会的， 会的，一定会的。 嗯，一定会好好的活下去的。嗯，好，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对，今天晚上我们的红人是小太阳 July。其他的小伙伴呢，如果这一周很累了的话呢，可以早点入睡了。剩下的如果还想参与到这个话题，让我们把你的活着真好的那个瞬间放大的话呢，都可以到新浪韩立微博。 嗯， 曾润弟 DEE， 他说25岁的自己可以爬个山，打场球，做回瑜伽，随心所欲的消耗能量，活着真好。我跟你讲，如果我活到25岁的话，我也想这样。我此时此刻最后悔的就是我曾经一个运动女生后来变成了宅女。 只能一个人生活，孤单的快乐哀愁，偶尔可以伪装潇洒自由，心里慌了起来，自己喝酒，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垂怜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以后。 以为你只是一个美丽的偶然，谁理我不经意降落，谁知道你不痛，谁知道你不走，拥抱着我说终于找到了我。你看穿我的冷漠，亲吻我的烦忧，不在乎我曾经的错，真爱只是一个传说，请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一起走？在乎我曾经的错，如果不是你的款款温柔，还以为真爱只是一个传说。相信我的承诺，虽然有点笨拙，但我看见幸福的风。如果我把我的手放在背后，愿不愿意牵着到最后？ 吹了一阵幸福的风啊，这来自电台当中的杨宗纬，幸福的风。 如果有风吹过就能幸福的话，那可能这个世界的幸福也来得太轻而易举了。但是其实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幸福来之不易，才让我们真的那么懂得要去珍惜幸福。 嗯，确实好看到大家所讲到的生活里能够让他们体会到那种瞬间的时刻。我真心的觉得男宗女优的听众都是在生活里很感性哈，同时也是很非常在乎那些细小而琐碎的美好、啊、 是、 有很多朋友提醒我说丽你可以练练瑜伽呀、啊、是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今年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我自己呢也进行了一个全面的自我评估哈，就我这个水平哈，我觉得现在先自己在家里先拉拉筋给自己呢先进行一个小范围内的活动，因为我曾经人生中大概得有四次启动瑜伽 哦， 然后不行，启动不行，启动不行，就是因为刚开始那个可能每个人都经历过那种疼痛期、我可能就没有忍住啊， 都没能坚持下来， 乱叫啊，然后导致自己呢相当有这种沮丧感。一件事情如果你在他那个投入的过程里你总是体会不到那种进步，甚至你在过程里很煎熬的话，当然人家说这是一个点对吧，你过了那个点之后就好了，可是我每次都没找到那个可以逾越过去的点，所以今年我40岁了啊，我想这个进行改变啊，人家60岁的70岁的大姐啊都能够让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形体有一个改变，所以改变什么时候都来得及的。 没错，就是千万别让自己一直处在等待的状态，就是一定不要到了离开告别然后不得不画句号的时候才去后悔自己没做什么。这两天看了一个总结说，其实一个生命将近之人可能他真的会后悔的并不是那些他做过的事情，而是那些他没能来得及去做的事。 肯定是这样啊。 别堆砌怀念让剧情变得狗血，深爱了多年又何必毁了经典，都已成年不拖不欠，浪费时间是我情愿，像谢幕的演员眼看着灯光熄灭，

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沉重。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让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将一切都体谅，将一切都原谅，我尝试找答案，而答案很简单，因为成长，我们逼不得已要习惯，因为成长，我们忽而间说散就散。 这两首歌连放真的会把很多人带回到电影院哈，带回到那部电影当中。 是 啊，这两首歌的确，如果配上那个画面，配上故事的话，会让很多朋友唏嘘不已的。 是，我是没有看过那段电影了，不过听很多朋友描述过，当然褒贬不一，可是我还是觉得，如果是认认真真讲故事的电影，就特别值得去看一下。 对，我是年龄大了之后呢，如果对于一些自己觉得争议很大，然后也不是特别热衷的片子，我会选择在家里等会员上线的时候再看。 对，这是个很聪明的方法。 所以这部片子已经上线了，就是我前两天看了好几部上线的影片，感觉确实还不错了，可以这么说吧。 OK， 就比你想象中要好很多，而且 就是值得去看一下他的故事和 演员的演技在线。故事说实话也不是多么怎么说特别吧，很像是你身边发生的事情。 哎，其实我现在越来越爱看这样的电影，就是它不用讲什么轰轰烈烈的事，因为我们的人生当中到底有多少轰轰烈烈的事情会发生呢？它用非常非常朴素的方法去讲述那些非常朴素的故事，但是又可以讲得非常非常的温情婉转，或者是让你有足够多的印象。像这次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看了一部国外的电影，因为这部电影可能在中国不太会上，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就觉得哇，这部电影拍得真好，其实就是小事，青春中的小事，但是就是让你觉得那么的真实，然后和你离得那么近，虽然你已经离那个年龄远去了，但是你还是会觉得那种温馨的青春的感觉就洋溢在你的周围。 我觉得影评人看电影和我们普通人看电影啊，还有每个人的阅历看电影都不太同。然后呢，其实在这里哈，我觉得有一个很基本的点，就是你的我们说节奏啊，你看着这个电影你会不会掉线？ 对， 有的电影会让你看着看着就 走神了， 走神了，或者是好像有点节奏不太对哈。这个节奏一不对呢，你就会发现跳戏，一旦跳戏以后，这个电影就没有办法看下去了。 哎，确实是。所以其实一部好的电影真的是时刻能抓住你的心，跟你产生共鸣。因为其实一般电影都是100分钟左右，其实在100分钟左右的电影过程当中，人是一定会有要走神的这种意愿和欲望的。 所以为什么要找好看的脸，或者说演技的脸，对不对？它起码有一点可以让你在那里稳稳当当的坐下去。 而且真的好电影，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它给你一点冲击，然后就立刻把你拉回来。 哎， 就前段时间我看了另外一部电影，那是在大陆范围都广泛上的一部电影， 也是讲的非常平实的故事，但是你就会觉得它里边有悲伤，可是悲伤都不会超过两分钟，然后就让你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让你知道其实人生是会有波折，但是人生的大路仍然在，只要你回到这条路上，你仍然可以有非常美好的生活。 就是讲故事嘛，要把故事讲的觉得和每个人都有关联， 对呀， 有相当的认同。 他们说你的心似乎痊愈了，也开始有个人为你守护着，我该心安或是心痛啊，然后呢，其实我的日子也还可以， 如果能这么想就够了。 了。五月天， 后来的我们。 对啊，我们在这个三月天的晚上，感受到了您这个话题想到的曾经、现在和将来。在节目的尾声呢，也好想借此节目哈，对每一个朋友说，其实那些让我们产生着活着真好的瞬间，都该好好的珍惜。 是，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生命美好的，其实未必是那些特别大的大事，反而会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点滴，未必是那些我们生命当中极罕见的事情，反而可能是那些生命当中随手可见，但是在有些时候却被我们忽略了的事情。 对，你永远记得方法会比问题多，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害怕，不管是哪一方面的，其实都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算是在第一时间听到坏消息，也不要因此而被打垮。 对，而且我觉得要珍惜生命当中的每一点缘分。这个世界其实我们并不会有缘分遇到太多的人，而遇到的人当中真正让你有感受的，或者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人可能也根本不多，所以如果遇到就好好珍惜。 对，珍惜不是一个空泛的词汇，它可能更多的是你在与他相处当中懂得的谦让、包容和退步， 因为这些感觉呢一定会让你觉得活着真好。 好吧，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一晚上、对，跟陈默应该是 下周五晚上， 下周五晚上， 但是欢迎下周一晚上继续听奶爸谦哥 二娃老妇啊。 对， 晚安。 晚安。 等不到人，也至少盼着自己。 爱终究是来日方长的秘密，答案不过是场好觉睡醒。 我说爱， 我许 是爱。